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喂，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今日嘅日期啊，唔會講個日期， 唔好講個日期， 係啦，總之就 如果唔係我哋就好難講噶啦。 係啊，總之嗱，總之而家就講古邦啦，而家就係講古邦。咁就我哋都唔知呢集會幾時出街啊？ 我哋都唔知。 係啦，咁睇下中間會唔會有嘢插過去啦。不過唔緊要，今日我哋講啲嘢咧，就都係歷史啦，都係講古仔啦。 係。 咁所以就所以就冇所謂嘅，即係我哋至少我哋今日講嗰啲提嗰啲人物咧，佢哋咧都未必有啲咩新事蹟噶啦，啊，除咗有一個你會講嘅就係佢仲在生， 係啊， 其餘嗰啲就唔在生啦， 其餘嗰啲唔在生嘅， 啊唔係喎，兩個在生， 兩個在生， 係啊，兩個在生，不過有一個咧就都即係你都唔知道可以擺幾耐啦， 係啦，不過近期都仲啊。做好多活動， 風風雨雨係咪先？ 做好多活動，近期都。 不過咁，我哋今日都係講佢係講佢以前 嘅事啫， 以前嘅事啦。咁佢哋邊幾個人咧？佢哋係 嗱，我今日講咧係講台灣嘅總統。 嗯。 咁台灣嘅總統咧，嗱老蔣我唔講啦。老蔣雖然都係台灣，都係中華民國總統， 嗯、 但係佢老蔣咧係涉及咗大陸嘅意義，因為如果研究老蔣嘅人咧、 嗯， 即係啲專家嗰啲咧都有排講㗎啦。 嗯 根本咧就我諗咧唔知講幾多集㗎啦會。老蔣唔講啦， 即係你意思就係老蔣之後就即係基本上係已經係撤退台灣之後嘅、中華民國領導人。 係啦，咁嚴家淦又冇得講嘅，嚴家淦基本上咧佢係一個談暫代總統， 佢係唔算數啦， 佢叫唔算數。 係啦， 你話佢實在掌握權，我都好似佢冇乜點掌握權，佢做咗年幾兩年啫嘛。 係 啊。咁都咁啊！嚴家淦又係阿老蔣啲家臣嚟嘅，係、 嗯、 啊！咁啊，最後咧，佢就最後將個位咧就自己又唔選啊、 嗯， 就將個位咧俾阿蔣經國，係啦。咁啊，蔣經國啦， 嗯哼， 李登輝啦， 嗯哼， 阿扁啦， 係啦，阿扁之後就到 咁 阿英九啦，嗰英九哥就未落台，就唔講佢住， 唔蓋棺定論住， 唔講佢住， 係啦，因為你講得總統一定要講得蓋棺定論先得嘅， 嗯哼， 係啦。咁樣，咁啊先講啊，咁啊由頭去到尾啦。 嗯哼， 蔣經國啦。 嗯， 嗱，蔣經國咧到今天咧，你問台灣人， 嗯， 又是有啲年紀嘅台灣人， 係 冇人講蔣經國嘅不是、嗯、，even 佢好多不是，其實就係真。 但係就中體嚟講，就係覺得佢都係功大冤枉。 係啦 ，even 佢真係好多不是啊！講真嗰句。 係啦，就好似阿鄧小平。渴望人哋點評價佢咁， 係啦係啦， 而佢真係功大於國嘅， 係依個事實嚟嘅， 係 係啦。咁鄧小平你都仲可以去講六四啊，係咪？ 係啊。 但係講真，如果你話蔣經國， 嗯哼， 講嘢其實可以好多，即係我講佢唔啱嘅嘢可以好多， 係。 但實際嚟講，佢啱嘅嘢亦都真係亦都好多好多。 嗯，唔係咁當然啦，即係就阿蔣經過啊，就對即係我啲門外漢講嘅，即係我對佢最大嘅即係對佢最大印象，除了呢個嘅台灣聲稱啊，為一架自己整嘅戰機嘅呢個嘅經 過號， 用佢個名嚟做命名啦。當然實際上其實 F16 嚟嘅。 係啊 ，F16D 砌出嚟嘅根本就 係啦。不過唔緊要啦。咁第二個就係其實佢對於台灣民主化咧， 嗯， 來啊，即係佢係有一好重要貢獻裏邊啦嚇。係，即係佢老豆實在開明得太多啦。 係啊，爭好遠啦，當然。咪亦都佢講咗佢亦都做佢亦都係跟住個時代變嘅。 嗯哼， 如果時代唔係變嘅話，我諗佢都唔會變嘅。 嗯哼， 亦都話逼出嚟嘅，某程度上都係咁逼出嚟嘅。 咁有關佢嘅故仔，我哋邊點樣開始好咧？ 嗱，蔣經國去到台灣，咁我喺大陸嗰啲嘢就唔講啦。 嗯 哼，蔣經國去台灣之後咧，其實咧佢一路揸住咗一樣嘢嘅台灣。 嗯， 特務機關。 特務機關。 嗯， 大粒嗰啲。 係啦，佢揸得最緊嘅，佢、 嗯、 一路喺台灣揸住特務機關、 嗯， 所以以前咧有啲人咧突然間燒 Q 失咗啊， 係 嗰啲咧唔可能唔關佢事， 係 啦， 冇得扮無辜， 冇得扮無辜嘅，因為佢到台灣咧，其實咧佢最後咧掃走咗無人鋒嗰班人啊嘛、 嗯， 因為無人鋒嗰班人咧以前咧就係、是、咧以前咧中統嗰啲人嚟噶嘛，係啊，佢掃 Q 走咗嗰班人，自己揸住嚟嘅，自己揸住嚟做啊嘛、 嗯， 因為其實佢攞到嗰、那個。 佢攞成個特務機關嘅控制權係講緊佢退守台灣之後啊嘛，二班台退守台灣之後啊嘛，係啦。咁其實一路咧，佢係揸住個特務控制權咧，就係咧揸住個生殺大權咧，嗰啲咩職業學生嗰啲咧，全部係特務機關閃入去。咁到最後啦，當然啦，佢就做咗總統啦。咁做咗總統咧，佢面對嘅問題咧，其實咧， 不過我想知道其實佢做總統佢個職業係點嘅咧？即係佢個名好似金正一、金正日咁樣。 老將咧就死咗。係。死咗之後咧，就個副總統叫嚴家淦。 嗯哼。 其實嗰時已經行政院長嚟㗎啦。係。阿蔣英國。 啊哈。 咁阿嚴家淦，阿嚴家淦咧。就本身是老將的家臣嚟噶嘛， 嗯， 而且他冇野心的嚴家淦呢個人， 嗯， 基本上咧佢係頂住嗰個餘下的任期嘅啫， 嗯嗯嗯， 跟住之後咧先至咧蔣經國先至知咧佢又唔嚴家淦就唔選，咁啊咁咧嗰時國民大會咧選總統咧就唔係有一票噶嘛， 拍手 係啦， 拍手，欸，你選唔選蔣經國啊？拍 啦，拍手， 好啊，好多人支持啊， 系啊，拍手， 系 咁咧，蔣經國做咗總統， 嗯， 系咯，其實佢系由行政院長轉做總統， 嗯， 系啊，咁其實一路都扶植佢噶啦，其實咧由喺大陸時期啊，阿老蔣咧都一路扶植住呢個仔噶啦， 嗯， 因為始終咧佢亦都講，亦都講真，佢欠阿毛福梅都唔少嘅。冇乜會咁樣死咗，俾日軍咁樣炸死咗。雖則佢好唔中意毛福梅啫。 嗯哼， 係啦。咁但係咧，佢都欠咗人哋。 嗯哼， 所以佢一路扶植佢嘅。 就佢生個仔就好好啦。 係啊，咁但係咧又好奇怪嘅喎。 怎樣咧？ 蔣經國同宋美齡就唔啱嘅喎。 嗯， 夫人派啊嘛。 係。 即係咧，佢同個後母咧。 嗯 的關係呢 是 不是那麼好的， 明白，正常都不會好的， 因為呢主要問題呢第一啦，第二呢因為呢很多人呢就跟著宋美齡呢後面找食， 嗯， 明白嗎？ 明白， 那些人呢就因為老因為他因為宋美齡在這裡，他被宋美齡在這裡，但是宋美齡在這裡就有不少著數的嘛， 是 是啊，咁所以咧，嗰啲咧，嗰啲，尤其喺國民黨黨內嗰啲咧，即係以前真係睇下夫人台戲噶嘛。 嗯。 咁咧，呢樣嘢咧就蔣英國最唔中意。 嚇！ 蔣英國最唔中意一樣嘢。 唔中意外戚。 外戚。 嗯。 第一，第二，搞小圈子。 團團火火。 團團火火。 嗯。 即係而家共產黨講嗰啲嘢啦。佢最唔超中意噶嘛。 嗯。 咁咧，其實佢哋嗰個年代咧，其實咧，去到蔣經國年代咧，佢哋面對幾個問題嘅。其實台灣經濟未起嘅。 啊哈！ 咁佢當然一系列經濟政策啦，佢用咗好多所謂嘅即係大陸過嚟嘅一啲經濟精英啦。 嗯哼嗯哼。 譬如李國鼎嗰啲啦，李鼎先生嗰啲啦，係啦。 宋子文喺裏邊啦。 嗰啲唔係啦，宋子文，宋子文拜拜咗啦，你仲講宋子文咁搞錯？ 因為宋子文就真係一個經濟人才嚟啊。 係啊，李國鼎啊。 即係大佬。 啊，邊個？即係個李國鼎啊，呢人同埋邊個嗰個行政院長邊個？嗰時好多呢啲咁嘅人咧，走去發展經濟。其實佢個經濟好奇怪，個經濟有少少咧。如果而家佢發展經濟嘅方式咧，有少少咧，其實咧有少少左傾嘅。 哦，原來就係 有少少左傾。 佢老豆最唔 Q 中意嗰樣嘢。 嗱，點解佢少少左傾咧？ 因為佢喺蘇聯度， 喺蘇聯啊嘛， 留學。 其實老將咧就冇乜左右嘅。你問我，你問即係老將份人咧，佢唔中意共產黨啫。 因為共產黨同佢爭江山， 同佢爭江山啫。但實際嚟講咧，佢用好多嘅方法咧， 都好共產嘅， 都同共產黨冇乜分別。 唔係，咁其實佢經濟政策係點先？不過講老將時啊，基本冇 Q 嘅經濟政策㗎，已 經開始整㗎啦。其實六十年代經濟政策已經開始次次地大陸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嘅時候㗎啦。 嗯嗯。 同埋咧，佢開始將啲田咧免租，同埋咧可以分田。 嗯。 所以而家南部咧有啲人咧，點解咧無端端早田喺度嘅咧？其實即係佢哋祖業有一個係田喺度嘅，點 Q 樣解咧？其實就係嗰時個政策去幫佢。 嗯， 咁當然佢用咗好多所謂，即係頭先李國鼎啊，仲有一個人。 他就開始吸納入去，明知他以前是共產黨都要吸納入去，甚至日本人都吸納入去。 嗯， 那個叫李登輝。 啊， 李登輝是農業專家嚟噶嘛？ 明白。 係啊，李登輝是農業，所以咧佢吸納佢咧做政務委員。 明白。 係啦。咁佢哋仲要面對一個問題喎，因為咧喺嗰個年代咧，六七十年代、七十年代嘅時候咧， 係 其實咧開始咧面對外交困難噶啦，因為咧嗰啲邦交國越嚟越少， 係啦，而美國咧又倒向咗呢個嘅，係 開始倒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啦， 係啦， 係啦。同埋聯合國嗰度啦，聯合國嗰度其實最後佢為咗自己嗰、那個，其實咧係可以有一兩個中國存在嘅當時， 但佢捱唔住， 但佢唔係捱唔住，你搞錯， 不能有兩個中國， 唔係共產黨話不能有兩個中國，係佢捱唔住，係佢為咗嗰個面子嘅問題，因為佢覺得法統係緊要啊嘛， 係啊， 即係你聯合國承認兩個中國， 係， 咁咪退出聯合國， 即係呢個係蔣經，唔係即係呢個蔣介石頂唔住。 蔣經國時候頂唔破， 哦，蔣經國頂唔破， 係啦， 哦，原來係佢， 因為嗰時入咗，因為嗰時咧就嗰時入咗去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入去啦嘛，七十年代， 哈哈， 七十年代先入翻去，咁中華人民共和國係恢復個會籍噶嘛， 嗱、一衰啦，而家想入翻去，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唔俾， 係啦，而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唔俾你啊， 吹咩？ 係啊，所以咧呢、這個世界咧估都估唔到嗰啲事真係。 所以就原來就係蔣經國呢個罪人做嘅、嗯。我一直以為係我當時我一直以為係因為為咗承認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踢走呢個嘅中華民國，佢哋原來冇踢走到嘅，係佢自己走嘅。 佢自己走嘅。 唉、哎，真係。 但係咁啊嘛，因為佢不承認兩個中國啊嘛。 係啊， 共產黨一樣不承認兩個中國㗎。 你講 一唔係大家一樣嘅， 唔係我知道，但唔係啊，咁我所以基辛格都嗰個名言嘅，呢個海峽兩岸嘅人民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啊嘛。 係啊， 咁唔緊，咁唔係咁呢個係講法啫。 美國佬咧，其實咧就佢永遠咧做事咧留一手嘅。 啊， 佢雖然同你斷交，但係最後整翻台灣關係法出嚟嘅。 係啦， 係啦，因為美國嗰個係戰略需要嚟嘅，因為佢要頂住蘇聯。 是啊、 因為那個年代是蘇聯呢，他不像克魯曉夫那樣、 嗯、 克魯曉夫其實有些衝動的， 是 但去到佩列葉夫的時候 又收緊，而且軍事的能力 是最鼎盛的時候， 嗯嗯嗯， 所以呢他一定要聯要因為呢當時呢老毛呢跟克魯曉夫反了面， 是啦、啊、就要聯中共來抗蘇共， 跟住重要呢仲要呢，就算他做貝列葉夫年代 啊 都未交翻心噶， 系 咯，改革開放之後噶，講緊係啊，所以咧美國人咧就當時咧就嚟就咧就要揾阿老毛， 嗯哼嗯哼， 呢個係戰略上嘅關，呢、這個戰略上嘅問題， 冇錯啦，係啦，就因為佢睇中呢樣嘢，睇中老毛同克魯曉夫反面啊， 係啦，睇中中蘇關係咧就反咗面啊嘛， 係 佢睇中呢樣嘢啫嘛， 係 美國人， 嗯。咁蔣經國有咩對策咧？對呢樣嘢， 其實係冇辦法 㗎， 因為咧，但係佢只係做一樣嘢，就係、是、咧令到台灣可以繼續生存先。 係 經濟 係 第二樣嘢，民主 白搞民主， 因為其實可以咁講嘅，喺國府遷台之後咧，其實咧一路都有選舉。 嗯哼。 但因為那些選舉呢， 選什麼鬼東西呢？ 那些選舉呢根本呢被人家控制了的選舉， 原來選手指的， 選手指而已你選來選去都是國民黨的人來的， 是 你選手指都是國民黨的人來的， 是 是的，那選手指是國民黨的人， 嗯嗯嗯， 那些有些黨外人都會參與的嘛， 是 那呢就用千方百計整到你選不到， 嗯， 第一買票， 是 第二爆你黑材料， 跟新加坡好鬼似。 第三仲大鑊， 暗殺， 唔使暗殺，警備總局揾你， 話你涉嫌呢樣嗰樣， 係啦， 塌到你選完為止， 唔使選完，以後唔使出現， 之前唔見咗， 係啦， 哦。我即係佢仲係咁恐怖嘅， 係啦，白色恐怖年代嚟噶嘛，係啊係啊，警備總局會塌咗你佢嘅， 你選啦，你選啦， 係啊， 同大陸而家嗰啲村委嗰啲選舉好似嘅啫， 係啊， 係啊， 但大陸塌你去咧，都仲有得講，有得講下， 佢塔警備總局塔你去咧，嚇、啊、就真係唔要知佢有邊噶啦會嚇、啊，因為咧 唔緊要啦，而家係習大大嘅管治之下，好多維權律師塌咗都係唔知去咗邊嘅。 咁維權律師都有啲出現翻啦，但係咧以前咧大鑊到咧，佢警備總局塔人咧，佢、 嗯、 兩樣嘢已經可以秘密審訊你嘅，一個情治叛亂條例， 嗯， 一個 嚇、啊、 間諜罪。 哦，你係匪諜， 你匪諜， 你係咪鬼？你係咪鬼？ 係啦，所以咧， 你係咪共匪？ 所以嘥氣嘅， 係， 所以嘥氣嘅。咁嗰個年代咧就係咁樣嘅，係。咁人咪選乜鬼選手指？ 係。 不過咧，喺阿蔣經國年代咧，其實咧就有啲咧，其實咧因為咧壓得太耐，係，所以黨外咧開始咧啲人咧就出嚟啦。 嗯哼 咁咧有啲人咧，有啲人咧就喺國民黨嗰度咧。是就上不到位， 是 那又走了去黨外那邊了、 嗯、 是的，那些叫許信良那些人 了， 是那之後呢那你那外交危機啦，什麼什麼啦，是不 是 那經濟，那唯一你兩個方法、 嗯、 要 differentiate 國內大陸和、 嗯、 台灣的分別， 是 兩樣東西、 嗯、 經濟、 嗯、 政治、 嗯、 經濟方面他哋咧就係、是、咧開始咧，真係開始咧，將個慢慢咧就開始咧，將個經濟自由化咗。 係 開始咧，啲人入去投資等等， 嗯、 就將黨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爪啊， 係 開始放鬆， 係 尤其國營企業開始放鬆。 嗯、 其實國民黨同共產黨亦都好鬼似㗎，喺某程度上， 其實 祖宗嚟嘅，同一樣嘢。 係好多人咁講過啦，咁咪就兩兄弟嚟嘅。 兩兄弟開始要放鬆，開始民營企業抬頭。 係。 同埋啲農地，所以有得分地嘅嗰時，減田租， 係 全部依啲咁嘅政策，仲有之後八十年代，十大建設， 係 將南北打通，機場， 係 呢啲，同埋咧嗰時十大建設咧，其實咧點樣揾錢去起咧？因為嗰時都一窮二白㗎，你冇話台灣都 借錢， 借錢 借邊個嘅錢？ 好多西方嘅一啲油國嘅錢， 油國、 石油嗰啲國家， 石油國家 係啊。 O K， 嗰啲好，嗰啲用咗好多資，好多錢俾佢。 嗯、 因為嗰個年代咧，嗰班油咧，嗰、 嗯、 班人咧，就好多咧，其實咧，佢哋就未同台灣絕交嘅。 係， 就開，其實咧都係咧個邦交仲係同中華民國嘅。 嗯， 咁嗰啲人咧又泵水俾台灣。 嗯， 系啦，所以咧，點解佢啲嘢咧，中山咩高速公路十大建設咧起得成咧，機場嗰啲咧，其實咧，全部咧都係嗰啲油佬泵錢落去。 嗯， 係啊，嗰啲嚟講，嗰啲咩卡塔爾啊，你噏嗰啲國家咧，所以以前啊，時不時都有啲咧，嗰啲咩卡塔爾嗰啲員，個喺圓山飯店嗰度咧，有酒即係可以宴請佢哋嘅。係，因為圓山飯店本身係黨產嚟噶嘛， 嗯， 國民黨黨產嚟噶嘛。 係。 咁而家你乜人都入得去住啦，梗係你有錢得㗎啦，係有錢就認你㗎啦。 你有冇住過？ 咁貴，揾到五星級酒店嘅價錢，點比啊？點喂？你冇叫我喂大佬住都覺得唔抵啦。 揾次要住下先得喎，大佬。 喂，大佬真係好貴喎，大佬香港住洲際嗰啲價錢嚟㗎，大佬。 哎呀，人一世發一世，咁同埋即係咁熟台灣歷史，真係要。要感受一下啊嘛，不過雖然我知道應該裏面唔同曬㗎啦， 裏面唔同曬啦。 你住過誒住過邊就係住過圓山飯店，即時要感覺好似做國家元首咁樣。 唉，嘥氣啦，六客都住㗎啦，六客都住㗎啦，嘥氣，國咩家元咩首啊？ 扮啊嘛， 扮啫嘛，係。 真係 ，OK， 繼續。 咁咧，另外政治， 嗯、 政治其實開始佢已經開始鬆動， 係， 尤其是。中壢事件就冚咗啊！中壢事件最後都要俾佢都要讓步俾阿許信良做，其實大可以唔讓。 係 佢可以，佢可以當佢可以當你動亂拉 Q 曬嚟都得。 係 佢都要放阿許信良做，最後許信良俾佢用黑材料對付佢啊！ 嗯，梁振英都用啲招，不過咁啲好冚埋嘅啲。 跟住美麗島事件 係 美麗島事件咧，其實咧蔣經國咧係初期咧。是想咧，真係打真係打嗰班友把㗎、 嗯嗯， 真係打 Q 死佢曬佢哋嘅， 係 就諗住咧，就諗住咧，真係咧有，尤其是國民黨入邊好多人都想咁做， 係 係啊，都唔平啊！ 如果蔣經國翻身，佢冇最後悔，冇打 Q 咗阿陳水扁啊！ 嘛？陳水扁都唔係罪犯嚟嘅。 佢係做律師啦。 佢做律師啫嘛。 誒唔緊要啦，有咁多嗰啲就呢樣條例嗰樣條例啊，繼續啊。 咁跟住嗰條咁啊，最大鑊佢而家佢過去嗰條咧，停止半條條例第二啊。Earth Tail E 啊嘛，係啦，第二條一款啊嘛，嗰度只會打靶嘅啫。 我都唔使$1,000啊嘛，唔使啦。 咁咧，跟住最後點咧？美國佬俾壓力佢， 嗱、啊、唔准嚇、啊、拉好啦，唔准打啊。 因為點解咧？喺美國咧，有扎咧台獨友咧就去 Q 曬美國噶嘛， 係 就俾佢趕咗出去噶嘛。 就有 lobby 嗰啲 lobby 嗰啲美國 嘅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啊嘛，嗰啲國會議員又向政府施壓啊嘛。 係 喂，大佬。我哋講民主，我哋叫台灣講民主。 嗯、 你又同我捉鬼咗？ 係啊， 你示威嘅塔吊打飛人你把，咁啊啲人咪嘈啦。咁啊啲美國佬咪美國政府又冇所謂㗎，俾、 嗯、 啲壓力你咯。嗱、 嗯， 好簡單，因為嗰時啱啱係斷交啊嘛。佔美加大就好簡單。嗱，你同我公嗱，你同我唔好打靶得㗎啦。 嗯，拉下算啦。 係拉下算啦。 啊， 你唔好搞到咁樣，大佬。我唔係咧，大佬對面打過嚟，我幫你唔到 嚇， 係啦。 哇，元山飯店嗰個 exterior 我睇過，我見過好多次，裏邊啲相原來係咁嘅。 係啊， 我試下啦，各位各位聽眾，你有興趣快啲打元山大飯店，然後睇下裏邊啦。 係啊，元山飯店啊。 如果有人住過，記得話翻俾我哋知啊。 啊，話翻俾我哋知好喎，係啊。 OK， 繼續啲冇世界。 係啊，咁啊打，咁就跳去，你唔好打靶， 係 就得噶啦。 好， 係啦，結果真係全部冇係打靶。 嗯， 不過全部咧有啲無期徒刑。 嗯， 有啲就坐最衰的都其實判咗12年， 哈哈哈哈， 係啊， 明白， 係啦、啊，嗰啲咩陳谷啊嗰啲咧，不過陳谷嗰啲又判死，實際坐8年嘅啫，係啊，其實際就 咁事實上啲政治監嘅嘢，尤其是即係你莫須有嘅，咁你講真坐一日都唔應該啦， 係啊， 不過咁陳谷已經，不過咁你當代嘅台灣政治人物都唔係咁上一輩。即係講緊蘇貞昌啊、陳菊呢一輩嗰啲唔坐嗰監唔盡選唔上咧， 係啦，佢哋有個光環喺度嘅，係 咪先？即係當你話唱陳慧婷呢啲就唔得啦， 陳慧婷啊， 陳慧婷要出揸火龍爪手咯， 係啊，嗰啲又唔得啦，嗰啲就 即係我成日都抽佢啲， 你係抽人水啊，好衰啊你！咁塌咗嚟之後咧，就最大禍咧，1980年咧，又唔知點解喎，同時間出現林渣血案喎。其實林齋血案都個轉捩點就令到咧嗰啲油咧， 不如我解釋一下嘅係咩？ 其實咧美麗島事件之後咧，咁班友俾人捉鬼咗噶嘛，美麗島嗰班友 係 包括林義雄啊嘛， 係 林義雄咧，知啊林義雄嗰一家咧，結果咧俾人血洗林家啊嘛， 嗯， 唔知俾邊 Q 過啊嘛， 係 死剩一個人 就係、是、林義雄， 唔係林義雄俾人捉咗啦， 係 死剩一個人啫， 佢個仔， 佢個女， 佢個女。 他那對媽女也死剩一個 ， 全家死曬，血洗林家嘛。 明白。 係啊，個個俾人斧頭劈死咁。 斧頭劈死。 嗯。 話呢個我唔知道呢、這個啫。 係啊，血洗林家嘛。 即林家血案呢啲單嘢，我係知 道。而家無頭公案嚟 㗎，到而家係捉唔到兇手啊！ 好有機會係情報嗰班友自作主張做㗎嚇。 咁點解講話咁啊？家家都唔劈係都要劈佢咧？佢零四兩歲， 唔係因為林義雄俾人捉美麗島捉鬼咗佢， 係咁個個都唔劈啊，唔係都劈咗，又邊個唔係陳就唔係陳公屋企又唔劈邊個咁咯？ 係啦，我哋都唔明白點解。 唔知當然啦，知唔知邊無頭公案啦？ 無頭公案，其實咧好奇喺嗰時咧，其實咧佢哋用嗰啲佢哋本身嚟講咧，其實咧嗰時咧喺特務機構裏邊咧，其實咧即係喺情報局情報部門咧、 嗯， 本身咧。其實咧，一路咧，阿邊個阿老長最阿長又最信係黃星， 嗯， 阿黃星咧就最後咧又係俾人哋咧又俾阿長呢個捉到佢咧就所謂結黨營私咧最衰噶啦， 係， 跟住最後咧就掃咗佢走， 啊哈啊， 掃咗第二度， 明白， 係啦，掃咗做咩駐乜鬼大使咁嘅，不過唔記得咗啦，真係，係，係啦，即係去咗做外交官。特務頭先都做咗外交官，幾好笑。 嗯， 係啊，做咁跟住咧就整咗咧阿汪希玲嗰班友上去， 係 就整咗兩單結嘢咧，就搞到咧蔣家咧就從此咧就要放棄政權，一單呢單 係、 嗯、另一單咧做咗兩單嘅， 嗯， 一單咧就陳文成案， 係 陳文成案又係大鑊㗎，係又係無頭公案嚟㗎， 嗯， 有條友 在外國支持過俾支持嗰啲台有個學者， 嗯， 支持一個台獨組織， 係， 跟住翻去國家探親， 嗯， 跟住又俾經被中國捉咗去問話， 係， 問話完之後， 跟住就唔見咗啦。 唔係，橫屍台大， 但係就又係唔知邊個做嘅， 唔知邊個做。 O、okay, K， 明白。總之啱啱見完你嗰頭死咗啦，咁啊， 嗰頭死咗，橫屍台大， 係 應該從高處墮下死亡。 哦。最人我最嗰種香港有小五女生都係咁樣啊， 係啦， 唔知點解會死咗啦， 高處墮下死亡就唔知點解死咗又係， 係啦，唔知點解啊， 係啦係啦， 好多嘢唔知點解啊， 係好多唔知點解嘅事㗎，係啊，跟住之後咧，最後呢單就大禍啦， 係 江南案， 係 真係大禍， 嗯嗯嗯， 江南呢個咧係作家劉二良嚟嘅， 係 呢、這個人叫劉二良。他呢就出了一本呢叫做《蔣經國傳》， 是 那就講了很多蔣經國以前的事， 嗯， 尤其是是一些所謂的屠蝕事件， 嗯， 尤其是跟張亞約那些事， 是 啦，即是張孝賢那班蔣孝賢那班的那個那個媽那些事， 是 其實張亞約呢講真的就應該是被老蔣找橫手殺鬼了去的， 哎呀， 老蔣做嘢喺大陸嘅時候， 明白， 係啦。咁咧最大問題咧就係咧，佢咧有班友情報嗰班友， 嗯， 就自作主張， 係 就揾社團大佬， 係 就走去就訓練佢哋，走去美國就殺咗劉二良， 嗯， 係中咗幾槍死咗嘅劉二良 係 美國喎、哦。 大佬，你美國搞呢啲嘢， 咁華府係咪嘈到你暈咧？ 仲係啊，仲有個仲有做啲江南案啊嗰啲， 係咪江南案咪嗬？ 係啊， 佢嘈到你暈啦！美國政府， 喂大佬，即係喺我嘅國境啦，你有冇搞錯啫？你真係你都未上隊啦，邊個都冇所謂啊！你嚟我度隊啫， 係啊，你喺你嗰度隊諗乜嘢又冇所謂，仲揾人喺我度隊醒我嘅國民。 冇搞錯啊！即係大佬會揸綠卡噶嘛？ 佢揸綠卡嘅，真係揸綠卡噶， 係咪先咧？咁人哋問我噶嘛？ 係啊，咁咪即刻揾阿蔣英國算賬咯！美國政府 係， 我就揾蔣英國算賬咯。咁嗰時咧，有啲人就好鬼精嘅，係就買控嗰班友咧，係俾人買控個，即係幫人哋殺人嗰班友咧，係就有人咧就揸就聲稱自己揸住一啲證據，係就話依單嘢咧係阿蔣校冇所謂嘅， 哦， 即係蔣英國仔啊， 嗯嗯。 咁掌口冇所謂，咁咧最後咧就係、是、咧搞到咧，佢班人咧其實情報局班友咧就想咧殺人滅口噶， 即係想殺咗嗰啲爆料人嘅滅口， 唔係 想殺咗個殺手滅口。 你講得啱噶， 想殺咗人， 佢想殺人滅口噶啦。嗱咧，美國佬嘈， 係， 如果喺外邊爆料，嗯、就同蔣孝武有關。 嗯， 咁咧，最後咧，就咧點咧？最後咧就要解決就係話咧，咁嗰班友自然即係因為其他罪、其他問題又掉咗間房啦。 係， 咁咧，最後咧就咧佢將最後咧蔣經國要焗住咧，要將蔣孝武咧就掉咗去新加坡。 嗯，掉去做咩啊？ 咩啊？ 掉佢做咩？ 掉佢做類似大使嗰啲咯。 哦， 系啦。咁咧，仲要承諾一樣嘢，蔣家嘅人唔會再選總統啦。 好， 系啦。 但系唔排除要做明星。 系啦，咁做明星係另外一樣嘢嚇，有人選立委噶嚇。 O K。 係啊，有人選立委，我聽説。 係啦，我唔選總統啫，但我冇話唔選立委。 咁唔選總統啦，即以後唔會有蔣家王朝啦，繼續。 係。 係啦。 嗯。 咁呢度令到其實蔣家咧，去到後期咧，其實咧。基本上咧就已經大家咧姓蔣嘅人都唔使諗，個個諗定後路嘅。 咁梗係啦，不過咁即係都搞咁鬼耐，搞咗咁樣多年啦，真係坦白講。 係，其實阿蔣英國同阿宋，即係咧，其實蔣英國做咗總統之後咧，其實阿蔣夫人咧，即係阿宋美齡咧， 係、 嗯，其實咧冇耐已經去咗夏威夷。 係啊，我知道啊呢、這個。 係去咗夏威夷生活，佢已經唔理㗎啦。 嗯嗯。 係啊，咁民主化點樣呢？民主化其實主要就係喺開始，即係佢開始放鬆啦，起碼佢比許常人做埋啊！即係嗰個明明佢選到你整票，你班友仔其實都唔係，其實嗰啲都唔係叫中票，我搞錯咗，嗰啲咧係咧換票， 個票箱唔同咗， 係啦。 咁裏面考唔同咗。 係啦。 係。 呢個你發生咩事？知唔知？ 點樣樣咧？停電。 係。 真係好鬼傻鬼死人嘅，咩死橋？ 係啦，就係停電。 變魔術咁樣，唰唰啊，唔見咗。 係。 唰唰喺翻度。 正有啲咁嘅事發生。 係 係。係啦，先有中壢事件嘅啫嘛。 嗯。 跟住之後美麗島，同埋美麗島過埋嗰幾單案咧，其實咧本身蔣經國做想做到，其實咧佢係想揾接班人嘅，一路都 係 佢有一個好好嘅班，其實咧佢有一個好好班底，本身咧、嗯、其實嗰時李國鼎佢哋個經濟推手啦， 嗯， 咁另外啦，行政院長孫運璇啦，其實孫運璇係一個最屬意嘅接班人， 嗯， 嗱孫運璇唔好彩， 早死， 中風， 啊、 哦，正坦 Q 咗， 變成冇接班人啦， 咁變咗咧。同埋咧，佢有一樣嘢好嘅。以前咧，外省人咧，唔係本省人咧，基本上係做唔到、上唔到上去嘅。 係。 之後開始上到啦。 好。 吹台清計劃。 好。 本省人有機會。 係。 嗰啲最三個最有 prospect 嘅本省人就三個人。 係。喂，咁啊，買個關子先。 好啊， 接翻嚟再講。 环球思维，香港本位，中港台。